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除了1994年的利勒哈默尔之外，挪威首都奥斯陆也曾经举办过冬奥会。不同的是呢，这次申办的过程有一些小曲折。在经历了二战期间的暂停举办之后，也有国家建议奥斯陆举办1948年的冬奥会。不过呢，由于一些原因，当时的挪威拒绝了这项建议。一直到1952年，冬奥会的圣火才终于在奥斯陆点燃。当时的情景是什么样的？挪威人除了擅长冰雪运动，在冬奥会转播上又有什么样的经验呢？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们就将为您揭晓答案。最初，挪威人对于是否承办冬奥会还是心有疑虑的，因为在挪威文化当中，他们反对在冬季运动项目当中进行竞争，尤其是滑雪比赛。但是挪威政府相信申办1952年冬奥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促进民族团结，并且向世界表明挪威已经从二战的创伤当中恢复过来。最终，挪威首都奥斯陆获得了195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挪威奥委会主席汤姆·特维特就为我们回忆了那个历史过程。 For me, this is history.But I have talked 对我来说，那就是一段历史。但是我和我的前任主席聊过那段历史，他说那届奥运会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邀请了全世界的人来到奥斯陆，来到挪威。尤其在二战之后，我们刚刚开始重建挪威。我们不会忘记，这是非常重要的奥运会，因为人们迎来了和平。挪威人不光喜欢滑雪，他们也喜欢看滑雪。每当打开电视机，你能看到各种冬季项目的比赛。挪威人在电视转播方面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奥拉是挪威国家广播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制片人兼导演，他曾经参加过1994年利勒哈默尔的冬奥会转播。奥拉说，在挪威收视率最高的冬季两项比赛就需要近百人的团队来进行比赛转播。 So absolutely, winter sports are 冬季项目转播是和其他体育项目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很多摄像机，因为那会是一个很大的场地。我们有52架摄像机，有普通的，也有很多 GoPro， 还有直升机，有无人机。我们还有一个摄像师，他可以在雪地上滑行跟拍。另外，我们还有3种飞猫，能够在空中差不多400米的轨道上进行飞行。当冬季两项里的运动员射击的时候，为了拍摄运动员，我们还搭建了一个黑盒子。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不会打扰到运动员，而且这样拍冬季两项将会呈现出很强感染力的画面，因为我希望摄像机永远都在正确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够讲述比赛过程当中发生的故事。每次转播比赛，奥拉的团队要在寒冷的室外待上6个小时，要应付各种恶劣的天气，大雪、大风和浓雾。除了人员要保暖之外，还要给设备穿上厚厚的外衣。说到这些，当然了，咱们的摄像师在转播冬季运动的时候也要经受这样的考验。所以每当我们在欣赏精彩刺激的冬季赛事时，也别忘了这里边还有各路技术人员的功劳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冬奥加速度。